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又是和你说说诗的时间啦。咁喺直播室里面咧，除了有廖伟棠同埋郑希辉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啊。其实上个星期佢都有上过嚟噶啦，就系蔡妍培。我跟阿廖伟棠咁样叫你嗌蔡爷先得啊，真系。 唔使啊， 哎呀，蔡爷亲切啊。 系咯，因为咧，其实我哋真系好中意听你念诗。 我依家念俾你哋听。 好啊，有机会。嗱，今个礼拜念唔到，我哋下个礼拜 就。OK。 咁我记得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提到50年代啊，香港嘅新诗嘅爆发啦，爆发期啦、 啊。其实呢个爆发咧，又同好多杂志有关系嘅。除咗我哋上一次提到嗰呢个诗朵啦，呢本纯粹嘅诗刊，其实有一本仲影响最大嘅就系呢个文艺新潮。文艺新潮咧，点解佢影响力会咁大呢？阿蔡爷， 哦，因为佢好新啊，介绍咗好多嘢我哋都未知嘅。佢特别就系有专号。嗰陣時，我哋知道咩叫存在主義，都係佢介紹出嚟。話現代主義都係佢介紹啦，又寫到現代主義嘅思潮。嗰陣時，我最記得嗰陣時嘅法國嘅文化部長係馬宇龍，佢自己寫過現代主義嘅思潮就寫。因為阿馬朗嘅人好開放啊，好公開嘅。總之我又佢好歡迎我哋啲年輕人啦，所以阿昆林一見就投緣啦。咁啊，嗰陣時就咁樣，我就啱啱初戀失敗，結果就係因愛成病，就翻廣州養病。我好多寄俾文藝嘅新潮嘅詩都係喺廣州姑母家寫嘅，就我去完太原翻嚟，嗰時係1957年啦已經。 哦，文藝新潮嗰陣時，我記得就係、是、我睇到咧，就係介紹好多最新嘅外國詩人，幾乎每一期都有。 嗱，我話俾你聽啊，其實咧，台灣嘅所謂現代文學都係受呢本文藝新潮影響最深嘅。人證葉惠廉帶過去嘅、結果咧，我去內湖探阿樂夫屋企，阿樂夫家咧就有文藝新潮。 剛剛相反喎，同依家，依家啲香港啲文藝青年咧就睇台灣嘅印刻文學啊、聯合文學啊，嗱嗰陣時反而係香港影響咗台灣添。 人證嘅，因為惠廉係我識佢哋啊嘛，就帶去佢哋嗰度。嗰陣時惠廉已經好有名噶啦。 但可唔可以講講下，其實呢個文藝新潮嘅搞手嚇總編，頭先就提過馬朗啦，個重要嘅人物啦。除此之外咧， 冇噶啦喎， 冇嚇、啊、真係 係佢自己， 但係有好多人喎，好似李宇生啊、李慧玲嗰啲啊、徐玉啊啲咁，冚猛都買嚟啊！啊，仲有就林以亮啊，都要買嚟。結果林以亮就寫一首叫《噴泉》啊，我最記得噶啦。嗰首《噴泉》就阿胡長一話：，切抄啊！開首一句無邊之正傾聽着我，我向黑夜傾聽。呢個咪波羅羅語嘅句子咁，佢仲話咁彈佢添。 林以亮佢其實最開始喺人人文學入邊咧，又成日介紹啲外國詩噶嘛。其實佢同阿張愛玲係嘛有翻譯過好多現代詩。 講老實話，佢好多嘅文學觀都係來自吳興華嘅。因為咧，佢吳興華好老友嘅。而家你話你上過直見過佢啊？第日希望我真係我個人好誠心希望有啲吳興華所有嘅我要找嘅手稿睇嗰度揾到翻出嚟。我而家有一首吳興華嘅結果，我就揾咗好多年啦，就叫做《杜甫赋》之後，我相信喺阿林以樂先生屋企一定有。 我見過，我證明到俾你聽，我去過佢屋企睇過。 呢首詩都睇埋啦，咁啊最好啦。 啲詩稿嚇。咁其實咧，文藝新潮馬朗嘅品味真係高出同代人好多，可以講。其實好似柏斯，墨西哥詩人柏斯嗰陣時都未攞諾貝爾獎，佢已經喺香港翻譯 嘅詩。你講得啱啊！ 大陸都係等佢攞獎啊，先係紅啊嘛。 係啊，呢個因為點解咧？阿馬朗有個花名叫做咩咧？叫神童。佢喺14歲，佢已經喺上海已經跟住阿施一傳嗰個現代派我條路走落嚟嘅。施一傳嗰度咧，上海嘅現代咧就出咗阿紀元啊嘛，路易士啊，即係最近先辭世嗰個老詩人紀元啦，嗰啲都係現代出嚟嘅。阿馬朗咧，我嗰時14歲，亦都自己辦雜誌，已經有神童嘅 真係神童， 佢自己講嘅，佢我叫做神童啊！你， 因為佢可以直接睇到好多即係西方最早嘅嘢，佢其實佢都可以講係又擺脱咗大陸現代派或者大陸嗰啲翻譯嘅影響啊！佢自己去譯，譯咗好多嘢。咁馬朗自己嘅詩咧，又係好特別喺嗰陣時好特別嘅一串咧，就係佢嘅詩係有兩樣嘢好特別嘅，一個咧就係形式上好精美。比喻啊，或者係修辭上面咧都好講究，另外一樣嘢咧，又係佢會比較重視開始寫香港。咁、比如我哋依家俾大家分享一首咧，馬朗嘅名作嚇《北國之夜》。 北國之夜，馬朗。最後一班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但是一水一水。如濕了的凝固的霓虹，沾染了眼和眼之間朦胧的視覺，於是陷入一種紫水晶裡的沉醉，彷彿滿街飄蕩着薄荷酒的溪流，而春夜上一群小銀驅似地散開了，零落急巨的舞娘們的纖竹噔噔聲踏破了那邊卷舌的夜歌，原色在燈影裡慢慢成熟，每到这里，就像由咖啡座出来，纷然躺扬，也一直像有他，由斜垂下遮风的伞，数年次的手上传来的余温，永远是一切年轻时的梦，重归的角落，也永远是追星逐月的春夜，所以疲倦却又往复流连，已经万籁俱寂了，盈盈地，是谁在说着连绵的话啊？ 听过咧就系马朗嘅作品啦，《北国之夜》。 系啊，《北国之夜》呢首诗咧好美可以讲，但系佢嗰种美咧又唔系话之前我哋讲啊有啲南来诗人嗰种美嘅。佢虽然都好雕琢字词，但系佢嘅雕琢咧系好有新意嘅。比如佢话呢个春夜上一群小银驱驰的散开了，零落嘅舞娘嘅千足，呢啲比喻咧佢唔系话系一种浪漫主义嗰阵时过嚟嘅，系一种好现代派嘅方式嚟嘅。其實馬朗佢本身都帶有呢種南來嘅背景嘅，可以講，但係佢同之前提到一啲南來詩人好唔一樣，就係佢好現代啦。咁同埋呢首詩咧好有趣嘅，你可以睇到咧入邊咧佢將北國咧寫得好靚，但事實上北國嗰陣時係咪咁靚咧？ 唔係，一直都唔係。我最記得馬朗文藝新潮，佢就喺佢屋企嗰度嘅。咁馬朗嘅屋企咧。就喺北角隔篱就系嗰个上海馆主，再隔篱咧就系我不亚时日都提到嘅叫大中国麻雀馆， 可能就系呢间上海馆子嘅问题啊！间上海馆子令佢谂翻起佢以前喺上海啲嘢。 北角系有小上海啊嘛，你计系好似金港 好多上海人就 喺 嗰度聚 喺嗰度啊嘛，嗰度又已经有小上海嘅声。嗱，佢出身系姓张嘅嘛，佢系圣约翰大学嘅学生嚟噶嘛，所以佢比较好容易接受西方嘅思潮啦。 佢呢首诗虽然写北角，但系其实都隐隐含住咧对上海嘅怀念，上海嘅生活怀念。所以好多佢写，比如啲舞娘啊，其实舞娘呢种美学嘅审美喺大望舒佢哋嗰阵时已经有噶嘛。反而香港嘅舞娘可能冇上海嘅舞娘咁有呢个诗意嘅。 上海就百乐门啊嘛，你睇阿白先勇笔下嘅金大班最后的一夜。 所以馬朗呢首詩真係將佢懷念中嗰個現代派已經冇咗嗰個上海，同嗰陣時咧新興嘅香港現代派結合埋咗一齊。 冇錯 嚇，咁我另外有一首詩喎，係另外一位詩人嘅作品啦，馬國嘅《香港島》喎。 係啊，馬國《香港島》咧，其實咧某種程度咧同《北國之夜》又有少少似嘅，佢好夢幻咁樣嚟寫呢個港島。我哋先聽一聽先。 香港岛，马国。如永远是洪荒时代的夕照，有毒雾自焦土蒸腾，海上黑网群于绿气的喘息多游喘，但一切的噪音替代以荒漠，如洪荒有漂浮者被卷于激流的运行，涌向北极，涌向爱斯基摩人的冰屋，而生命突然凝固并硬化，冷静于无系时代， 从此抛下鲤鱼门之闹，而让他生叶式的兽，凄迷凄迷，如陌路的恐龙化石，如我的心陈列于朝朝暮暮。 马角呢首《香港岛》咧，佢入边好多嘢咧系好天马行空嘅。佢明明写紧香港岛，佢又写到北极，啊，又写到古代啲恐龙化石，但呢啲嘢咧又喺鲤鱼门度出现。咁其实佢系一首短诗，但系蕴含住嗰个时空系好大嘅。马角其实佢依家仲写紧嘢，年纪好大啦。啊， 细过我好多，佢亦都系培正嘅，系培正小弟弟之一。培正有几个小弟弟噶嘛？而家陈志德咧。梁文道咧，都係 咁。馬國大過佢哋好多， 大過大過佢好多。大過 馬國，佢剛剛出道嘅時候，你同佢認唔認識啊？ 唔認識。 但係佢寫詩都係好現代派嘅取向喎。 講起馬朗啊，講件電視你聽啦。我編《中國生周報》嘅時候，佢突然寄一首長詩嚟，我都唔知佢講乜，但係咧，我只係改咗佢題目，實啱嘅。叫神起來了，佢就係好似大咗你講句好天馬行空。 馬國呢種天馬行空，其實真係喺後嚟反而係去咗當代嘅香港詩歌係比較缺乏少少嘅。大家真係都喺度強調寫翻日常生活啦，但係其實寫日常生活都可以係跨度好大噶嘛。馬國呢首詩就係、是、佢完全，如果你將香港島嗰三個字引去咗之後咧，你會覺得咧佢喺度寫緊真係宇宙洪荒嘅嘢嚟。但係咧你一翻嚟咧，突然間佢出現呢個拋下鯉魚門之苗啊，就令到咧即係好似所有時空匯聚喺一個小島上邊。令你咧覺得，即係五十年代嘅時候嘅香港，其實嗰種重要性喺呢首詩我可以感覺得到嘅，即係五十年代香港咧有啲似係一個文脈維繫嘅一個地方咁樣啊，因為台灣嗰陣時咧又係未站穩陣腳噶嘛嚇，都其實未開始，好似頭先你都講係香港嘅文學雜誌反過去影響台灣嗰邊， 因為佢嗰時點啊，仲係白色賓館時代啊嘛。我啲禁書嚟噶嘛？ 係啊，白色 文化。啊，因為佢認為國民黨丟失大陸，就係因為左翼嘅文學對你打擊好大啊嘛，所以嗰時啲所有嘅左翼嘅作家啲書都成為禁書噶，唔俾睇噶。一睇你啊，分分鐘要準備去台北司令部，就要問你嘅嘢。 一邊係白色恐怖，一邊係紅色恐怖。咁香港咧冇咁恐怖。 都係香港就最好就係知道係一個平台俾你發展。 即係就算唔係政治，喺某啲文化上邊，比如話對性嘅睇法嚟講，香港嘅詩人文人都幾大膽嚇、啊。除咗蔡元培啦，蔡元培當然係最大膽之一啦。 唔係話我好含蓄噶喎、啊，我覺得我啲詩含蓄到了不起噶、啊。尤其是我寫俾女性啲詩好含蓄噶喎、啊， 和你說說詩，主持廖偉棠、鄭希輝。 呢度文藝新潮咧，其實咧佢出咗好多好奇怪嘅人啦，好多才子型嘅人。咁其中有一個我覺得最神秘嘅人咧，就係依家點都查唔到， 究竟佢係邊個？ 係邊個？有個佢名筆名都好奇怪，就叫海綿。啊，好後現代，一個寫詩嘅人叫海綿，海綿係一樣咩嘢嚟嘅咧？咁我哋唔會覺得佢係一種好有詩意嘅嘢嚟嘅。咁海綿呢個人咧又好有趣喎，有啲人咧認為佢係女詩人嚟嘅，但係阿蔡元培見過佢啦，就可以 一次，因為點咧？我一次我出完小詩三卷嘅時候，佢突然間打下電話嚟，我哋邊個叫我海綿？ 因為佢中意 唔知係咪係羅馬，我可能都會搞錯咗，一係羅馬，唔係海綿就係羅馬嚟嘅。佢兩個，因為嗰時佢呢兩個咧都係星島學生園地嘅起跑者之一。嗰、時星島學生園地好犀利噶，大大話話啦，有兩三百個人啊。今時今日剩翻三個， 邊三個？ 喺香港咧就係我、昆南、西西三個啦。一個就阿盧恩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啦，一個維廉喺美國咯，係咁冇謝嘅，因為。講下啦，唔怕講大啲咁多咧。阿毛姐話：私留得你同阿葉維賢兩個爭短長啊！我畫畫啦。 但係頭先阿蔡元培你講，好似印象中阿海綿打個電話俾你啦，唔知道究竟係邊一位啦？ 或者有一個又叫羅馬，係 啦， 兩個都係。 但 係、這個、 就你聽落去就係、是、你見過佢就係男士嚟嘅，係 男士嚟嘅嗰個。 點解咧？海綿咧，所有嘅詩選入邊都係話佢生平不詳。嗱，如果海綿或者識得海綿人喺電台隔離咧聽到，可以。 以係 啦，提供啲消息啦，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優秀嘅詩人。點解佢咁優秀呢？同埋咧，點解咧我會覺得佢可能係女詩人呢？係因為佢有一首詩咧都幾震撼我嘅，嗰首詩叫《女人子宮乳房》，我哋先聽聽先。 女人子宫乳房，作者海绵。子宫下垂是怀孕的象征，乳房下垂是衰老的表征。是以阿七姑开始了她之回忆。哇，当我年轻的时候，有着真罗素的胸部是如许丰满地，以及子宫之凸起是如许如许，那时我开始了我之傲性，对着那些淫色的帽子，我是挑逗，和那些最时髦的华妆，和那些最名贵的花刀香水，和那些最美最狂以及最热的表演，唇与唇之吻，触觉性与危险性的抚摸等等。哦，还有的姐，那我便跳一个叉叉，探过热浪、落落、慢波、加力苏等。哎，那我便低哼吻在心上，只有你冇伴泪影。什么话黄玫瑰、铁血柔情、rock 等。哎，那时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乳房下垂是衰老的表征，子宫下垂是怀孕的象征。 好，啱啱听过咧，就系海绵啊呢位诗人嘅《女人子宫乳房》。到而家我哋都唔系好确定究竟佢系男诗人定系女诗人。 系啦，呢首诗咧，我觉得哇，如果佢系男诗人嘅话咧，佢都系一个对女性好了解嘅男诗人先可以咁写。咁如果佢系女诗人咧，我简直可以觉得呢首诗咧系香港现代诗嘅第一首真系女性好女性主义嘅诗啦。嗱，佢系好浓缩咁样讲，即系用女性嘅体征啊，子宫下垂、乳房下垂嚟隐喻女性嘅几种身份嘅定位，同埋咧佢入边又穿插住一个叫做阿七姑嘅回忆喎，呢种叙事嘅手法咧，其实有啲似雅园喎，系咪？雅园写呢个盐啦，雅园好中意喺佢诗入边穿插另一个叙事者出嚟讲嘢嘅。咁海绵呢首咧入边又穿插咗一个阿七姑回顾自己当年几咁风光啊，依家又点样？嗰种通过咁样嚟写1959年。嘅时候嘅一个香港女性， 但系呢个就真系要麻烦啲听众，如果系认识海绵呢位诗人，就要俾多啲资料俾我哋啦。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今日都不能不提大天嘅诗喎。 大天系非常重要啦，大天唔单止佢自己嘅创作好多啦，吓，同埋咧创作量唔知系量嘅惊人啦，同埋佢嘅诗全部都系好有大嘅主题啦，又震撼啦。同埋咧，大天對後嚟嘅年青詩人咧，即係香港依家嘅中年詩人咧，影響好大啦。 哦，呢點最重要啦，因為佢有小孟常青咁啊嘛。你都問阿葉輝就知嘅啦。佢風同咧聽一聽，然後大天講完嘢啦，大天話：啊，你留低食嘢，一路食嘢啊嘛。咁啊，佢又可以聽下嘢。細蚊仔邊有幾多個齒啫？咁就有嘢食喎，又有人聽，自己歡你，自己咬我尾嘢喎，由你講喎，你話幾過癮啦，係嘛？ 大天講詩嗰個地方就叫創建書院。創建書院又係好奇怪，入面又出咗好多人啦，無論學生、老師都係好多都係後嚟嘅好出名嘅詩人啦。咁咧我就知道咧最出名嘅佳話就係阿關夢南同阿葉輝係最忠實嘅大天學生啦，係咪？ 唔係，應該咁講，應該係古倉。 古倉唔最忠實。 温建豪。因為咁嘅，本來大天想叫我去愛奧華，因為嗰時我啱結婚， 兩 即係阿葉華玲嗰、那個，咁我就有。我嗰阵时已经有两名啦，讲一句话就咪仔细女乱老婆靓，系嘛系嘛，结果就俾咗温建流，结果就六七暴动啦，结果温建流仲翻译咗我嘅《未亡人》，用英文 发表， 系啦。 呢几个人喺六七嘅时候嘅立场又有啲唔同噶，大天同古仓吾就好唔同啦，系咪啊？ 好奇怪，阿古仓吾我最记得噶啦。嗰陣時我主編《中學真走報》嘅時候，我有一路弊病，我又歡喜改人嘅嘢，呢個係好詐忌嘅。我而家我知道我係錯嘅，唔應該。但係咧，古裝啊真係好，佢仲寫封信嚟，佢話我好感謝你改我㗎。 但係另一個咧就係李先明啦。佢就哇哇鬼咁做，而家我而家順便 你改佢嘅作品， 而家我順便道歉。 古倉吾佢都係保釣積極嘅，係嘛？係啊，但係大天咧，大天佢嘅政治取向其實更右派啲嘅。 大天講咧，阿温建流嘅轉向啊，最主要就係受余光中影響，係對余光中嘅反動。系啊，阿大天嘅意見，呢個係文學史上我講咗出嚟唔緊要，因為文學史本身就係一本即係吵吵鬧鬧，大家咁樣造成嘅。 但係頭先阿廖偉同你提到話《創建孫》，其實嗰個地方喺邊度咧？ 九龍塘， 深 麻實道， 嗰個係因為係屬於友聯嘅物業嚟噶嘛？ 係啊，所以其實友聯嘅背景又係美國啦，係啦、啊，所以咧啲人又會覺得呢個創建咧都係屬於比較右嘅。比較右嘅機構嚟，咁、大天係入面主理者啦，咁崔元培都有去過講過， 咁冇喎，我就淨係去讀書， 係咯， 我最記得㗎，佢嗰時啱啱文革初起，我關心中國嘅命運就寫咗《七星燈》，嗰日阿劉兆銘教授都喺度聽，一聽到《七星燈》就拍起大髀上嚟添，我仲記得。 其實大天某種程度上同崔元培有一個共通之處。都好關心中國，你哋關心中國嘅方式當然同所謂南來詩人關心法咧，同埋同嗰啲左派詩人關心又唔一樣。比如我哋先聽聽大天呢首名作嚇，《1959年殘稿明》。 1959年殘稿明，大天。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那張秋海棠的葉子，把命運的秘密公開。這條是黃河。充满激情，那条是长江，装着磅礴。我收起手掌，听到一声骨的呻吟。 咁啱啱听过就是戴天嘅作品啦，1959年残稿明。 咁其实呢首诗呢，系我觉得系一个承接咗中国诗歌传统嘅承上启下嘅一首诗啊。点解呢？佢会令我哋谂起两首名作。有一首名作呢，就系我哋前两期介绍过《大望书》嘅一首诗，叫《我用残损的手掌》。其实两首诗好相似嘅，都系一个人睇住自己嘅手掌，然后谂起呢个国家。点解呢？因为手掌呢同嗰阵时中华民国嘅版图系好似嘅，上面啲掌纹又好似黄河长江咁样嘅。其实呢个系诗人嘅灵感嘅来源啦，当然。但系呢，大天呢比大望孙呢又多咗一重反思。佢话当佢合埋只手嘅时候啊，佢听到佢嘅骨嘅呻吟啊，呢种痛啊，呢种家国之痛呢，系你当时比如大望孙翻到大陆。或者係好似阿紀元佢哋去咗台灣，嗰種感受唔一樣嘅。喺香港呢種家國之痛咧，其實更痛一啲嘅。你喺大陸咧，可能你被洗腦啦，或者係你睇唔到好多真相啦。你喺台灣咧，又另一種洗腦喎，即係哇講到中國完全係另一回事啦咁樣。但係咧喺香港，你或多或少接觸到一個真實嘅中國。所以戴天嘅詩同埋後嚟蔡元培有一啲寫給中國去《七星燈》，佢入面所提到嘅中國咧更加真實。 係啊，咁我哋今集咧嗱，又講過文藝新潮咧，又講到創建書院啦，但係仲未聽到阿蔡爺念詩，咁我唯有等下個禮拜啦。下個星期咧再請阿蔡元培， 一定好，一定到， 一言為定。下一集我哋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